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上面的事，也感谢你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关乎上面事的知识。若非有这知识，我们就不知道该如何活在地上。就让我们今天所讲的、所听到的，就是关乎那上面的事，是凭着你的圣灵，按照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道。我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活出美好，活出美好 ，Your Best Life Now 这本书 ，Joel Osteen 写的很畅销的一本成功神学的代表作。这本书的内容非常的糟糕，但是我不禁想，这本书的书名其实实际的反映基督徒生活某些很重要的原则。我们是应当活出美好。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也劝勉哥罗西人，你们与基督联合就应该在当下 now 活出符合着荣耀身份的生命，你们要活出美好。当然我知道在座的洪恩堂弟兄姐妹，你们不会误解我在这里所讲的活出美好。保罗所说的活出美好和 Joel Osteen 的活出美好应该是按照不同标准说的。保罗说，如果你们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你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人，既然如此，你们就应当求上面的事。首先我们注意，保罗并没有说是任何人都应当寻求上面的事。路人甲不能寻求上面的事。寻求上面的事有其条件，就是借着信心，凭着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上帝的功用，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唯有这样的人才可寻求上面的事。因为他在乎在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手边，因为唯有这样子的人，基督在他的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保罗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所以什么是上面的事？思念就关乎知识。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知识不重要，只要活出敬虔就好了。但是你注意，保罗先要哥罗西人思念上面的事，有其知识，然后再要求他们活出圣洁。改革中正统神学家会说，神学不外乎就是正确为上帝而活的知识。换句话说，神学就是活出美好的知识。而思念地上的事，这是世人都会做的事。我思故我在。而人思念什么？人思念的不外乎就是地上的事。我要吃什么？我要喝什么？我的女儿要和哪一个人结婚？我的儿子要上哪一所大学？我眼睛能够看到，我耳朵可以听到，嘴巴可以吃，感官可以体验的事情，这些事情就定义一个人在世上的存在。但是天上的事，有谁能够想到天上的事？有谁能够思念天上的事？我们可以同意哲学家康德说，在地上的世人没有办法想天上的事。我们甚至可以补充，地上的人根本不会想要想，根本不会渴望思念天上的事。但是你这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人，你思念上面的事，因为你们死了，你死了，你死了，这个是基督徒身份最基本的单位。你必须先死才有复活。你们死了，这是最好的事。为什么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那些事不是你的事。因为就你而论，世界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对你来说，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基督徒对世界来说，你对世界已经死心了，你对世界来说，你不过是个死人。所以保罗可以告诉哥林多人，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的，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因为什么？这世界的样子都要过去了。我们是否真的了解基督徒活在世上是有多么大的自由？我们的心思意念被吃什么喝什么，儿女的婚嫁，儿女的学业，我的事业，谁要当总统，谁会赢 NBA 的冠军赛，我们被那些事情所捆绑。那些事是地上的事，而如果一个人，如果你没有明天的话，你自然会为那些事忧虑，你也只能为那些事情忧虑。但是如果你真的与上帝的儿子同死同复活，如果你真的有份于那保罗所说一切的丰盛，那些事对你来说只不过是廉价的装饰品。那些事不是你的生命，基督是你的生命。保罗告诉哥罗西人，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就等于是就好像活在一个全然不同的生命次序之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生活状态。好像你到印尼或者到日本，看起来都一样，他们也有房子，也有人，也有街道，可是你发现他们是在左边开车。开车这件事情本来对你来说是非常本能，你想都不用想，也许你需要想，但是你不会去多想。但是如果你到日本，你到一个新的国度，你必须要想一想才能做这件事情。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被引到儿子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必须要思想这国度的事情，才知道该如何活出这国度国民该有的样式。这个国度不是属于下面的，是属于上面的，不是属于肉体的，是属灵的，不是属于地上，是属于天上，不是属于今世，是属于来世的。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也就是说，未来来世要得的荣耀会直接影响今世的生命。这个就是保罗的已然和未然的神学。如果一个人没有未来的荣耀，那么他就应该活出世俗标准的美好，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你不只应该吃吃喝喝，你更应该大吃大喝，因为你没有明天，因为明天就死了。但是基督徒有明天，你有未来，而且你的未来已经入侵到今世。你的将来如何，就决定你现在该如何活。怎么说？弟兄姐妹，如果你确知你将来要得的荣耀，你就不需要在当下活出美好。因为你的美好不再是我现在就要，我现在就有，我现在就要得到奖赏。你的活出美好必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因为你的生命与基督藏在上帝里面。其实很有趣，保罗用藏这个字，也就是说基督徒在地的生命必然有某种的隐藏性，世人不再用眼睛看见耶稣，我们也不再凭着眼见认识基督。我们如今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也就是说，以基督藏在上帝里面，就代表我们不需要叫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有多么的好，多么的厉害，不需要叫右手知道左手行的善事。我们进到暗室中祷告，这代表我不需要总是在团契中分享我的好见证，我不需要在脸书上面告诉世界我多么爱我的妻子。也许 maybe 我不需要太在乎别人对我的论断， 因为我们的荣耀定义上是肉眼看不到的，在脸书上秀不出来的。如此，基督徒应该是在世界上最有自信的人，因为你信心的对象不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主耶稣基督，而你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你的生命，他在你里面。这样你就不总觉得你应该要向世界夸口，你就不总觉得你需要向世界讨拍刷存有感。而这个信心，这个自信是来自未来的确据，它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换句话说，凭着这段经文，我们就确知，若没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会再来。他对父说：“看啊，你和我，我和你所赐给我的儿女。”他说：“他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好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圣徒们，如果上帝为我们准备了更美好的事，叫之前的圣徒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那么他岂非为他独一爱子准备更好的事情？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手，我们的头，这就表示没有我们，我们的主就不得完全。父所赐给他的，他一个也不失落。我们的确据从何而来？清教徒 Thomas Goodwin 他提醒我们，我们的主不只是上帝的儿子住在父的右手边，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头，而头不能没有身体。所以我问圣徒们，你们上天堂的确据是什么？答案：我确定要上天堂，因为我们在天的主不想当一个没有身体的头。圣徒们，你们为何活在世上而不属世？因为上帝的儿子是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现在在天上，因为我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现在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为什么圣徒要致死罪？在第六节，保罗警告说，因为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保罗在此运用的就是身份决定作为，而作为印证身份的原则。如果你们不致死罪，那么你们的作为就证实你们的身份是虚妄的，你就印证基督其实不是你们的生命，你其实不是上帝的儿女，而是悖逆之子。致死罪是一个圣徒身份的表彰。第七节，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经这样行。你们这样行，因为你们曾经是这样的人，你们曾经是与上帝隔绝，行为邪恶，心智与他为敌，你们曾经是那样的人。但是现在第八节，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为什么？因为如今上帝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我们需要注意，保罗警告的对象是哥罗西的圣徒们，这是真实的警告，不是悖逆之子。这警告是真实的，所以你要怎么知道你的结局是在荣耀里与基督一同显现，而非上帝的愤怒？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是上帝的儿女，而非悖逆之子？ 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要我们怀疑我们自己的身份，他是要我们检视自己的行为，以坚定我们的恩召与拣选。我们要自问基督是否真的在我里面，如果是的话，我是否依靠基督的灵致死我的罪。我们并不是因为致死罪才得救，但是致死罪的确印证上帝的儿子，他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在我们里面工作，叫我们立志行事都成就他美善的旨意。那真正领受新生命的人，真正与基督联合的人，必然致死罪，必然会活出新人的样式。上帝的愤怒是真实的警告，这个警告我们也必须说，对我们中间有些人会是末了的结局。人不应该妄想我可以做一个不时时刻刻致死罪的基督徒，如果人这么想，只不过在印证自己他其实没有基督的灵在他里面工作，他不是属于基督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明白，上帝拯救我们有其目的，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上帝对我们有什么旨意？我该不该与这个人结婚？我该不该换工作？我要选谁做总统？我应该还是不该全职服侍？ Who cares? 上帝对你的人生有什么计划？你什么事都可以做，你可以跟任何人结婚，你可以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吃，你可以吃雪花糕，你可以吃猪血糕。 Who cares? 上帝在乎不在乎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上帝在乎一件事，他要你不犯罪，这是上帝的旨意。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们什么？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犯罪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从来就不只是关乎那犯罪的行为，而追根究底是否认自己的身份。保罗今天在经文第五节提到的罪，你注意前四个罪都是有关于性方面的罪，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这些罪曾置我们于死地，但是我们如今不再是这些罪的奴仆，所以我们要致死这些罪。关于性的罪，这是最隐秘也最容易隐藏的罪，却也是人所犯最基本的罪。保罗会告诉哥林多人，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是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接下来他会说，而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这是你们的身份，所以你们要在自己的身子上荣耀上帝，这是关乎你的行为。身份决定人的行为。我想正因为这一类的罪是隐藏的，是私下，是所谓在卧房里所犯的罪，所以保罗特别提出来要圣徒们致死这些罪。这也凸显同志基督徒的悲剧。同志基督徒就是按照同性恋的事实来定义基督徒身份。我们与同志基督徒的争论最终并非某种性行为或性倾向是否是罪，不，最终的问题是人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谁有权定义我是谁？我要掌权分别善恶，还是我不属于我自己？我不再掌控自己定义自己身份的权利， 因为我是重价赎回来的，我的生命不是我的，基督是我的生命。基督徒的身份就是，我不再属于自己，乃属于我信实的救主。我的身体，我的灵魂不属于我自己，乃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一个人紧紧抓住自己天生生来就有的身份，就证实他从来没有得着那与基督同复活的新生命。同是基督徒的悲剧，就是不知道上帝早已经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赐给你一个新生命、新的身份。同是基督徒的悲剧，就是他们称自己为基督徒，却坚持现在活着的仍然是我，乃是我的本性在我里面活着。与其按照造物主的形象重新被造，他们坚持要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造神。他们的确渴望爱，却要求上帝用他们的方法，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爱他们。我们应该可以全然承认同性恋是本性，是人堕落的本性。就如贪心是本性，好色是本性，仇恨是本性。而基督徒就是不再按照我的本性定义我自己的人，这就是我们的自由。因为我的本性，我的老我已经死了，我现在活着的是披戴新人而活，我是披戴我主耶稣基督而活。定义上没有同质基督徒，但是有必须面对、必须致死同性恋的罪的基督徒。而我们周遭可能就有这样的弟兄姐妹，面临这样的试探，面临这样的罪。我希望洪恩堂是欢迎同性恋朋友的教会，就像洪恩堂是欢迎贪心的人、犯奸淫的人、好色的人、说谎的人、罪人和税吏、有罪女人的教会。同洪恩堂需不需要告诉罪人们他们有罪？当然需要。洪恩堂需不需要得罪罪人？需要，我们需要得罪罪人。但是洪恩堂不能只得罪某种罪人，只对付某方面的罪。同质基督徒至少有一点优于我们。同志们将隐藏的公开了。有多少基督徒在性这个上面犯的罪，从不认罪，因为隐藏，因为隐蔽，因为互相的 cover， 因为互相的遮掩，因为没有人知道，就不需要认罪。这是多么的可怕！这对一个人的生命、对夫妻、婚姻、对教会来说是多么可怕的事，多么有破坏性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凡隐藏不认罪的罪，就是你没有办法致死的罪，就是不得致死的罪，也最终会置我们于死地的罪。我们真的相信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吗？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是否真的相信雅各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致死罪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认罪，向上帝认罪和向你得罪的人认罪。在第五节，保罗其实原文很简单，贪婪就是拜偶像。为什么贪婪是拜偶像？因为贪婪就是否认基督的确是一切的丰盛，贪婪就是否定基督之全备，贪婪就是对上帝说，你的恩典不够，我还要更多。贪婪就是将上帝换为金牛犊。但是为什么这个罪，为什么保罗特别在这里提到贪婪？为什么保罗在所有的罪中 在罗马书七章，他只提到贪心。保罗岂非对这个罪有最深刻、最切身的体验？他说，他曾经形容自己在律法上他是怎么样？在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换句话说，大数的扫罗保罗曾经非常的自满，他不贪心，因为在一切他所在意的事情上面他都高人一等。一直到斯蒂凡，出现，因为斯蒂凡，保罗就知道何为贪婪。斯蒂凡蛮有恩惠能力，保罗没有。斯蒂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敌人众人抵挡不住，保罗抵挡不住。贪婪就是你没有的，你要不到的，你就把他杀了。保罗比任何人都了解什么是贪心，什么是贪婪。他明白贪婪的本质就是否认上帝，他更知道贪婪最终最合理的结局就是杀人。如果你不把上帝当上帝，那也不可能会尊重有上帝形象的人命。谋杀是拜偶像最合理的结局。我认为保罗在第八节所列出的罪与第五节的罪是有某种因果关系。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相较于第五节的罪，第八节的罪是显见的罪，或者有口舌所犯的罪。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也许淫乱、污秽、邪情、恶欲是恼恨、愤怒、恶毒的源头。一个犯奸淫的男人，就是恼恨苦待妻子的丈夫。而若没有贪婪、没有嫉妒，从何来毁谤？说到毁谤这个罪，我们需要特别的小心。在脸书时代，这是我们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都很容易犯的罪，尤其是台湾的男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洪恩堂的孩子们，你们不要说人的坏话，你们不止不要说人的坏话，也不要听别人说别人的坏话，更不要传别人的坏话。西敏大有理问答第144-145问特别提到毁谤这个罪，你不止不能够毁谤别人，你也不应该听毁谤之言，你更应该有责任要制止毁谤的行为。所以这种罪，毁谤的罪，不只是我们嘴巴会犯的罪，也是耳朵会犯的罪。保罗从来就没有说圣徒不会犯罪，反而他预设圣徒会犯罪，所以圣徒需要致死罪。你我都会犯罪，只不过你我的罪都不尽相同，你我的罪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但是你我都需要致死罪。但是最终叫一个人致死罪从来就没有用，因为致死罪从来就不是关乎致死罪。不要上色情网站，不要嫉妒，不要贪心，你不要到处去说人的坏话。只告诉一个人不要做什么，只禁止一个人不要做什么，最终从来就没有用处，一点效用都没有。基督徒不只要致死罪，更要活出新生的样式，不只不可杀人，更要爱人如己。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然后呢，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就有可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而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但是更基本的，保罗告诉我们，一个人犯罪的行为，这个行为不过是他身份的彰显。一个人如果要改邪归正，他首先需要一个新的身份。这就是福音最基本的真理。若非上帝在他儿子里透过圣灵的工作，赐给人新的生命、新的身份、新的国籍、新的生命原则，人根本不可能归正。同性恋最终关乎的不是欲望，也不是行为，而是身份的认同。同性恋归正最终不是变成异性恋，而是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成为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联合的人。光是要求人改变行为是没有用，若我们没有叫他得着那活出美好的生命，如果我们不告诉他，你不需要如此定义自己，你可有一个更美好的身份，最好的身份，若没有比这一切事更好的事，人怎么弃绝这一切的事？所以保罗不只说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他说要什么？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没有新人就不可能脱去旧人。而我们穿上新人，我们披戴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是否真的在知识上更新，越加有我们主的样式？父，他拯救我们有其目的。成圣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样式。我们的知识从何更新？我们如何效法他？我们从何效法他儿子的样式？我们从哪里看见主的荣光？好像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这个 transformation， 这个改变从何而来？是耶稣基督荣耀。什么？是耶稣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我们，而基督本是上帝的像。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有很多可以帮助人修正行为的方法，或者课程，或者十二步骤，或者甚至是医治疗程。但是我们，洪恩堂，我们是否真的相信？唯有在福音里面，我们得见主的荣光，以至于越来越有他的样式，荣上加荣。我们是否真的相信，唯有福音是拯救人的大能？上帝的知识具体的在福音里面赐给我们，全备的福音，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福音，我们是在这个知识上不断的更新，越加有我们主的形象。这就是活出美好，当下现在。这个活出美好不是光鲜亮丽，而是隐藏的，甚至是羞辱的，十字架的，是效法基督为彼此舍命的。最后我们看第十一节，我们用这节经文作为我们今天的应用。在此并不分希律尼人或者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外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也住在个人之内。正因为基督是包括一切，也住在你我的里面，所以我们中间不分中国人，不分台湾人，不分美国人，不分马来西亚人，不分台北人，不分中南部人，所以 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中间没有同志基督徒，也没有异性恋基督徒，只有需要依靠他的灵致使淫乱污秽邪情恶欲的基督徒。我们中间没有深蓝基督徒，也没有深绿基督徒，只有按照基督徒良心和自由做判断，尽其公民责任的基督徒。我们不可以按照政治立场来评估彼此，也不可以用信仰为自己的政治立场背书，因为上帝没有按照你的政治立场拯救你，因为你弟兄姐妹的主没有按照他的政治立场为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贬低了你自己的身份，不要轻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个事实。你是基督徒，基督是你的生命，你与基督联合，这是你最至要的身份，也最终是你唯一有意义的身份。其他的任何东西，你的性倾向、你的政治立场、你的国籍、你的肤色，其他任何东西都是附属的，都是偶然的，都是属于地上的事，要成为过去的。最后，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你要思念你的主，因为你的主思念你，他为你死了，他就不能不思念你。他只要看到自己手上的伤痕，他就想起你。他说：“我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刻铭在我的掌上。”罗马兵丁钉我们的主上十字架，不过是在他的手上刻下我们的名字。这件事情我们要思念，这件事情是我们的知识。基督徒，你要思念他，因为你的生命属于他，他是你的生命。你如今如何活在世上，你一切的作为，你一切的行事为人，都基于这个事实、这个知识、这个身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你赐予我们那从天而降、死了又复活、升天坐在你右手边的人子，我们就有份于上面的事，我们的生命就属天而不属地。天父，我们的问题是，往往我们不明白也不记得，我们领受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可来到你面前的身份，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在地上行事为人，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就求你顾念你儿女我们的软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动工，叫我们总是在知识上更新，而越加有我们主的样式，因为这就是最好的，因为这就是活出美好。我为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祷告，阿门。